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1年9月27号星期一，农历8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到密云区调研时强调，坚持把保水护水作为头等大事，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工作等事项。 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在怀柔召开，20个重大科技设施今年年底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奖工作完成，10大奖项将于闭幕式揭晓。 北京1到8月 PM2.5 平均浓度创历史新低。 京城本周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国庆假期在晴朗中开启。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密云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密云是首都东北部生态屏障，是最重要水源保护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保水护水作为头等大事，守好水源地，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蔡奇与密云区班子座谈时指出，守护好密云水库这盆首都生命之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要加强库区规范管理，加强水库安全监测，做好潮白河生态补水工作。蔡奇强调，要建好怀柔科学城东区，这是密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坚持怀密联动，落好这一神来之笔，建设运行好1+5科学设施项目，落实开放式布局，实现功能共享，做好科学加成文章，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中关村密云园要提质升级，主动与科学城东区对接，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蔡奇强调，要加强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强化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丰盛密云品牌，抓好密云水库鱼地理标识认证，用好京沈客专、怀密线、通密线，做好京郊旅游大文章，打造更多精品民宿，坐实与朝阳区结对协作，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接速即办，加强主动治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消除卫生室空白村，实现医疗服务全覆盖，巩固脱低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处理好保水与富民关系，抓好水库1级保护区内农民增收。蔡奇强调，要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区委书记作为班长要带好头，新进班子的同志要迅速进入状态，狠抓工作落实。要加强党委的领导，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区级换届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1中关村论坛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昨天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中国科协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殷和俊、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魏晓东致辞说，北京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的视频致贺精神，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扬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革命，率先实现经济社会低碳绿色转型发展，推进双碳工作稳步实施。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工作的若干措施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针对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多增强趋势，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早谋划部署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建设形成扁平化的应急管理指挥体系，提升基层及时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加强宣传引导，提高人民群众应对意识和能力。会议研究民用建筑节能减碳工作方案和市“十四五”时期民用建筑绿色发展规划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十四五”规划任务目标，持续推进民用建筑节能减碳绿色发展。要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等工作，以政府有效投资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民用建筑节能减碳绿色发展可持续模式。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营商环境调度会，听取市有关部门关于本市优化营商环境新一轮改革实施方案、数字服务和数字营商建设方案等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北京纳入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为契机，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全力打造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陈吉宁强调，要推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往深里走，要提高检查事项覆盖率和联合抽查比例，推广非现场执法，推进风险加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提升事中监管效能，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联合惩戒力度，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涉外服务专业化、法治化水平。陈吉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和专班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工作人员培训，以有效有力举措推动 5.0 版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中关村论坛新期待。2021中关村论坛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昨天在怀柔举办。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从研讨会上了解到，年底前怀柔科学城将有20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实现主体结构封顶。请听报道。 研讨会包括了领导致辞、主旨报告以及学术会议等环节，邀请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以及国内大连、兰州等地区的9位联盟成员代表和科研机构专家分别做报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丁红表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往往是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装置，比如说在怀柔它现在正在建大光源，就是图谱辐射，而且还有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还有其他的，这个是对外开放，所以是全国的科学家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到怀柔来做实验，这样子就体现一个集聚效应。 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由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发起主办，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推动成立了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来自8个国家的15个国家科学中心或实验室作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搭建了国内外科学中心分享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经验。联盟首届主席、中科院院士王恩歌介绍， 本来第一届这个联盟的大会是2020年召开，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推迟了，整个的工作呢并没有受到疫情的耽误，包括联盟内部的机制的建立、联络员制度、网站、内部的新闻通讯等等，这一切呢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据了解，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十三五”时期，29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中，4个已经投入试运行，5个土建已经竣工验收，剩余20个今年年底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部分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并已经产出创新成果。

项目对接的共有产权住房为朝阳区窦各庄项目和大兴区首创美兰湾项目，预计今年11月底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昨天是园林绿化局在地坛公园开展全市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并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了劝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上午九点半，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在地坛公园南门内向游客发放文明游园宣传品，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阻。虽说下着蒙蒙细雨，但是不少游客在排队领取文明游园、古树名木等的相关宣传品。北京市绿色使者志愿服务总队的十几名队员也在现场分发宣传材料，为市民讲解宣传。总队长刘建华告诉记者， 通过我们的付出，赢得了很好的游园的环境，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去年四月，市园林绿化局、市文旅局、市城管执法局等六部门联合在全市公园开展为期三年的不文明游园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一年多来，全市公园累计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78.9万多次，主要以采挖野菜果实、践踏草坪、攀折花木、随地吐痰等情况为主。经过大力整治，不文明游园行为比行动初期已经下降35.8%。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刘静说， 我们预计今年国庆期间全市公园将迎来一个客流高峰，市园林绿化局将协同城管、公安、文旅等相关部门在公园中加大执法力度，对不文明行为坚决曝光。 一年多的整治行动，全市公园联合属地公安部门执法500多次，联合城管部门执法900多次，同时联合文旅部门将27人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市城管执法局专业执法指导处副处长蒋建平介绍， 节日期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全力保障公园执法，依法查处践踏草木、乱坑乱画等不文明行为，特别是对屡教不改、屡劝不止的，我们要加强执法守法，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全市公园还将疫情防控作为文明游园整治的重点内容，将不戴口罩、扎堆聚集、不守秩序、倒卖门票四种不文明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加大劝阻提醒力度。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国庆假期即将来临，记者从携程、途牛、飞猪等多家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今年国庆预订高峰比以往来得晚一些，近期刚刚进入高峰阶段。今年国庆节游客喜欢去哪玩？携程近期预订量最高的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广州等城市。北京在中秋节之后继续领跑，成为国庆假期热门目的地第一名。来自途牛旅游网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国内长线游和周边游的出游人次分别占国庆假期总出游人次的 63% 和 29%。 飞猪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庆出游近70%是90后，重温红色记忆、参访革命遗址、学习红色故事、红色旅游成为年轻人国庆旅游的新亮点。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8月，北京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8微克，为历史同期最低，继6月份每立方米18微克、7月份每立方米16微克之后，连续3个月月均浓度保持十佳水平。1到8月，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创历史新低，在京津冀及周边2+26个城市中最优。下一步，北京将全面实施秋冬季专项行动，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特点开展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全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今天早晨雾锁京城，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公里，大雾黄色预警生效中，对今天早高峰影响较大。不过随着太阳升起，气温升高，雾气会逐渐散去，晴天暖阳回归，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本周京城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国庆假期也将在蓝天白云中开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北京的好天居多，偶尔穿插多云天气，今天蓝天白云上线，周中几天云量稍多，但气温没有波动。到了周五，国庆假期又将在晴朗中开启，气温舒适宜人，非常有利于外出游玩。本周的风力也不大，整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